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行星，对吗？太空人曾经把它称为宇宙中一颗璀璨生辉的蓝白宝石。没错，它就是我们现在住在其上的地球。圣经说，上帝用了六个创造日，把这一颗美丽的地球行星呢，准备妥当，好让它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那么耶和华上帝在创造了万物之后呢，就开始他的最后一个创造物，那就是有智慧的人类。他创造了第一个男人，叫做亚当。那么这些万物，包括飞禽走兽，跟人类之间又有什么差异呢？让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创世纪的一章26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禽，地上的牲畜，以及田地和地上各样爬行的动物。那经文很清楚地说，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造人。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只有人能够有属灵的特质，可以反映出上帝的各种的美质、美好的特质，比方说爱心、智慧、公平。那人类也有道德感和良心。那这一切跟其他的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人类被称为万物之灵？所以人类的需要除了物质上之外，他们也需要得到属灵上的满足才会快乐。那上帝创造了这个亚当第一个人类之后呢，就把他安置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园子里。这个园子在圣经中称为伊甸园，那伊甸园也被称为这愉快的乐园，或者是一个愉快园子的意思。那其中是怎么样的呢？圣经向我们描述，它有一条河贯穿其中，水源充足。然后这条河后来又再分为四大不同的 河流。那当时的河水清澈纯净，没有任何的玷污。那园子里呢，上帝也创造了各种各样美味可口的食物，可以说是应有尽有。那当中花草树木也种类繁多，数不胜数。比方说在其他方面，包括飞禽，有一些美丽可爱的这些活物。那走兽呢，活泼迷人。后来上帝发觉到这位男子亚当是孤单的，他一个人，所以凭着爱心，上帝再为他创造了另一个伴侣，他的妻子夏娃，作为他的贤内助。你可以想象到当时这对夫妇他们生活在怎么样的情况吗？请看看这幅插图。是的，一个多么美好、宁静、和平的环境。那安置好了之后，上帝说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现在上帝开始颁布他对地球和人类的旨意。那到底有什么旨意呢？请看创世纪的1章28节。1章28节，上帝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开拓大地，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禽和地上各样爬行的活物。所以经文说上帝赐福给他们，请注意的留意，逐步的留意这节经文怎么说。首先上帝要他们这对夫妇，他给他们生育儿女的能力，要他们繁衍增多，传宗接代，希望能够把整个地球呢都布满人类。然后呢，他们要逐步的去开拓这个大地，把他们所住在的乐园 慢慢的扩展到整个地球，这地球能够成为乐园。然后呢，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好好的管理飞禽走兽。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他们有多么称心如意的工作，活得多么有意义。没错，上帝的旨意就是要这对男女好好照顾他们的乐园家乡。上帝赐福给他们，希望人类众多之后呢，这种福分呢会遍满大地。是的，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开始，对吗？但可悲的是，却没有一个完满的结果。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就看看我们的四周围，我们生活的并不是一个乐园，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你继续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呢，第十六、十七节，这两节经文简单来说，上帝给予第一对夫妇亚当和夏娃一条命令，他说所有，二章十六节的，他说所有园中的果子他们可以吃，不过第十七节说有一棵称为辨识善恶树的果子他不可吃，吃了之后呢，他说你就一定死。是的，这棵树辨识善恶的树，其实它是有一个象征性的，它是代表上帝有权利定下善恶的标准。所以当时上帝给人一项简单的考验，要让人表现出他们尊重造物主的地位，听从他的诫命，同时也承认他们所拥有的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他们必须在上帝的管理下，才会达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那么他们有通过这个考验吗？如果你继续看创世纪的三章整章呢，很可惜，我们的始祖夏娃却因为自私的理由，受了自己自私的欲望所诱惑，她采取了反叛的行径，然后她的丈夫也跟从她，因为他们擅自偷吃了这个禁果，而采取这个反叛上帝的途径。结果呢，上帝就把这对本来是完美的夫妻赶出了这个伊甸园或者乐园。从那时候开始，因为人类选择背弃造物主而自行其事，就为他们自己本身带来了身心上的残缺，也就是有罪，而这个罪最终导致死亡。更可悲的是，他们把这些不完美的缺陷呢，遗传给他们后来的人类，也就是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世界不只是不是乐园，人类还会面对衰老和死亡的过程。那自从人类背叛以来，那地球就开始受到人们的破坏或者是败坏。当亚当和夏娃生了第一个儿子，然后再接种下来就生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之后呢，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该隐因为妒忌他们那敬畏上帝的弟弟亚伯，他怎么做呢？圣经说他最终杀死了他自己的弟弟，这是人类第一宗谋杀案。因为这缘故，暴行就开始发生在地上，而败坏了这个地球。原本的地球是一个安宁和平的，不过现在开始已经有暴行的记录。那后来来到公元前的2490年，也就是来到挪亚的日子，这种暴行呢，可以说是变本加厉。怎么说呢？因为那时候的人非常的邪恶，再加上来自外界的影响，包括那些反叛堕落的天使们，他们甚至呢化为人身来到地上，跟地上的女子娶他们为妻，结果他们生出的孩子是一些巨人。这些人呢，他们的身材高大，他们不爱良善，反而爱罪恶，所以他们就凭着自己的高大的身材呢，欺凌弱小的人类，结果助长了当时的这个 报喜呢，热意的猖獗。看在上帝眼中，通在上帝的心里。为什么呢？因为他原本就是要人快快乐乐的生活，然后荣耀赞美他这位造物主。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报道当时上帝的感觉，请看创世纪的六章十一到十三节。六章，创世纪的第六章十一节，这样报道当时的情景。他说，大地在上帝眼前败坏了，暴行遍及全地。上帝观看大地，见全地都败坏了，凡有血肉的都在地上败坏行恶。上帝对挪亚说，在我面前凡有血肉的都到了尽头，也因为他们使大地充满暴行，我要把他们和大地一同毁灭。是的，上帝非常的遗憾，感到非常的痛心，因为看到他原本创造的人类已经腐败堕落。那么上帝为了拯救当时的地球，他怎么做呢？第十三节说，他打算报应当时的恶人。他说，这些人都到了尽头，所以他会把他们毁灭。的确，后来上帝通过一场普世性的洪水呢，将当时的世界，也就是腐败的人类社会再一铲除。当时上帝却保留了一家八口公义的人，挪亚和他的家人。虽然经历过这样的惩罚，挪亚的后代有没有因此而得到劝诫要谨慎行事呢？事实本并没有，人类还是继续的败坏这个大地。比方说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就有记载说，有一个叫做尼禄的这个人。那尼禄这个名字是来自希伯来语的一个动词马拉德，他的意思呢，马拉德的意思就是反叛，所以是不是一个好的名称。那人如其名呢，如果你有机会看这个创世纪的第十章第九节，你可以留意到圣经怎么描述这位尼禄。十二章的第九节他说，尼禄是一位撕裂城墙跟耶和华作对的人。没错，他是一个多么残暴的人。因为根据记录的报道呢，他不只是残害那些动物，还残杀那些人类本身，人类同胞。后来他甚至呢，把邪恶的统治势力呢，扩展到亚述一带，进行一种错误偶像的崇拜。所以当时地再次的受到了玷污。那么时间过去之后呢，来到了以色列人的时代。虽然以色列人的祖先忠于上帝，所以上帝把以色列人视为是他名下的百姓，赐给他们律法，教导他们行善。但可悲的是，顽梗不化的以色列人当中大部分都不听从上帝的吩咐，他们并不遵守安息日和安息年而败坏这个大地。此外呢，他们甚至呢还做了其他道德腐败的事件，比方说他们跟从四周围的外邦人崇拜偶像，犯性的不道德，甚至呢行了种种的恶行。结果他们的这些恶行也玷污了这个大地，败坏这个地球。那么上帝也无法再忍受他们的这种恶行，在公元前的607年他就通过了一个强国巴比伦，把他们的国都耶路撒冷再消灭，然后把那些剩余的人呢俘虏到异地去，而这是作为他惩罚他们的一种方法。那么6000年以来，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世人一直在漠视上帝的律法，他们不但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呢逐渐的恢复地球成为乐园，反而破坏这个地球，达到几乎地上生物无法生存的地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也许你会呐喊， 到底人类在哪方面在今天大大的破坏地球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简单的谈到两方面。那第一方面，首先因为世人的贪婪和自私之力，结果他们破坏了自然界微妙的生态平衡。请再看看这幅插图，你留意到什么呢？是的，很可悲，对吗？他们把许多的雨林或者森林呢乱砍伐，结果导致水土流失。那根据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指出呢，你知道全球的森林面积每年有多少不见掉吗？他说每年减少了730万公顷，以这种速度呢慢慢的消失掉。730万公顷，你回家可以去计算呢，到底有多少亩。那当在呢，在我们的邻国印尼，这种雨林正以每小时接近300个铸球厂的面积逐渐的消失。一个小时在印尼有差不多300个铸球厂那么大的雨林呢消失掉，就是因为他们乱砍伐这个森林。那此外，请看另一幅插图。是的，在工业界方面，人类也大量的排放有毒和放射性的废物，就这导致什么呢？这导致我们所喝的水、所呼吸的空气受到严重的染污，那么臭气层呢也受到破坏。你最近觉得很热吗？是的，全球的气温也上升了，在南北极呢，冰山融化，是这一连串的灾难呢，不断的在我们的时代发生。正如最近我们也听到一些国家呢，有一些不寻常的气候，一些国家很少发生水灾的，却有这个洪水泛滥；也有一些地方呢，却非常的炎热，甚至呢，有些国家却下了大雪。所以这种种的气候的转变，都跟因为人类破坏地球的自然的循环有关。这种灾难威胁到了飞禽走兽、昆虫，甚至包括人类的生存。难怪美国加州最高法院前首席法官呢，这位叫做罗斯伯德法官，他说我们勘探、挖掘、焚烧土地，从其中挖出东西，又把东西埋在其中，砍伐森林，铲平山岗，弄浊水源，污染空气。那他做一个结论说，这样绝不是个好租客所应有的。我们要是安业租用地球的话，如果你跟上帝租这个地球每个月，他说早就被赶出去了。这个人类不懂得珍惜上帝所给了这个美丽的蓝白宝石，要好好的保管，甚至呢要把它毁掉。那第二次其实呢，我们说另一方面，人类又怎么样败坏这个大地呢？请再看这幅插图。是的，就是借助各种各样腐败和堕落的道德行为，正如在较早前已经读到，他们因为这些暴行淫乱，那今天包括吸毒等恶行呢，他们开始玷污了这个大地。所以无论是从实际上或者是在道德灵性方面，我们可以说世人都肆意的败坏这个大地，他们在上帝面前难辞其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地球正在面对危机，他们担心如果不再保护这个地球的话，人类的后代也许就无法生存了。所以呢，他们将每一年的4月22日定为世界地球日，这是一项世界性的环境保护活动。所以他们进行了很多年，有看到效果吗？事实表明他们无法成功的挽救这个地球。 为什么呢？你可以想到它的原因吗？是的，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很讽刺的一句话，因为地球的最大仇敌就是人类本身。那你怎么期待人去消灭人而带来乐园的情景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人类需要，很需要来自上帝的帮助，必须仰赖这位地球的主人耶和华上帝来清除掉地上一切腐败的人类社会，才能够挽救这个地球。想想看，如果你有一间美丽豪华的房屋，或有一天你发觉到有不速之客，白蚁、老鼠，你会怎么做呢？很合理的，你不会把整间你的美丽的房屋拆掉，对吗？为了清除这些老鼠或者白蚁，刚相反，你会赶出这些不速之客而已。这同样的，地球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住在其上的恶人。所以上帝要清除的不是把地球毁灭掉，而是把这个地上的不良的分子、住客、恶人呢，加以消灭。那我们回顾一下上帝怎么样拯救这个地球，就能够强化我们在这方面的信心。请看彼得后书的2章第5节，彼得后书2章第5节，这说上帝毫不留情惩罚了古代的世界，将在洪水淹没不敬虔的人类世界，却保护了传讲正义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这里说，回顾古代的世界，上帝怎么样惩罚，也就是来到了挪亚时代。你还记得吗？当时的人败坏地球，通过那么各种的腐败的行为，所以上帝惩罚的不是地球，是那个时代的恶人，也就是说他淹没了不敬虔的人类世界，人类社会。所以这使到我们有了一个先例，也建立了我们对未来的信心。上帝绝不会袖手旁观，他一定会采取行动。没错，上帝答应他会这样做。请看启示录的11章18节的后半段，启示录的11章第18节的后半句，最后一句，他说，11章第18节的最后一句话，败坏大地的人也要败亡。那这句话让我明白什么呢？上帝会让人自我毁灭吗？不可能，对吗？因为如果人自我毁灭的话，上帝就不需要再去毁灭这些败坏大地的人。所以换句话说，上帝会在人还没有毁灭地球之前，会先把那些想要毁灭地球的恶人先消灭。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保证，看出耶和华上帝一定会对恶人执行迅速的审判。除了恶人之外呢，甚至那些玷污人类灵体、人类的灵性和身体的罪魁祸首，包括灵界中的魔鬼撒旦和邪灵呢，都会从此消失。那上帝要人类好好照料地球的旨意绝不会落空，因为他再次的告诉我们，他的话语一定会成功。那我们看以赛亚书的55章11节，上帝怎么样提出这项保证？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上帝说，我口中所出的话也是这样，不会无功而还，却必达成我所喜悦的事。留意他说，我说过的要做的总会成功。是耶和华上帝说过什么话呢？你还记得创世纪的1章26、27节吗？上帝对地球人类的旨意，他说过他要祝福人类，要他们生儿育女，地球编满一族完美的人类，好好的管理地球，成为乐园。所以他的应许，他的这句话，他说总会成功。是的，在败坏大地的恶人和邪灵被消灭之后，上帝会通过他的王国带领生存下来的人大兴土木， 在栽种和交易方面呢，进行大规模的计划。这群人，他们将会按照上帝的吩咐，齐心合力的去恢复地球的原貌，成为一个乐园。其中的情景不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刚才我们看过第一对人类夫妇所住的环境，对吗？所以请看看以赛亚书怎么描述未来的乐园情景。在以赛亚书的11章6到9节，以赛亚书11章6至9节的经文，当你读的时候想象一下这种情景是多么的美好。11章的第6节开始说，豺狼必留在绵羊羔身边，豹者必卧在山羊羔身旁，牛犊、壮狮、肥畜都能同群，连小孩也能带领他们。第7节说，母牛与母熊同吃，小牛与小熊同卧，狮子也像牛一样吃草，吃奶的婴儿在回舌的穴上玩耍，断奶的孩子暗熟在毒蛇的洞口。在我的整个圣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必遍满大地，就像水弥漫海洋一样。所以这里描述一个多么和平的气氛，对吗？动物与动物之间，那些凶暴的豺狼、毒蛇，他们也会跟那顺良的动物好好的相处，那些小羊、小牛。还有呢，第8节说，这些凶猛的动物也会跟人类和平相处。所以这就是上帝原定的旨意将会成就的事。地球借此为像刚才的诗歌所唱出一般，弥漫着真正的和平和快乐，地球肯定会成为乐园。那时候上帝和人类也会恢复和好的关系。请再看这幅图画，你想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吗？这不是个画出来的图片，是实际的地方来的，不过很可惜只是一个小部分而已。不过整个地球将会恢复这样美丽的地方，没有污染，人类都能够和平相处。若你想活在这样的地方的话，而在这个乐园里，你必须怎么做呢？那我们看看诗篇37篇34节的经文。诗篇37篇34节，这里说，要仰望耶和华，谨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让你得着大地。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被看见。没错，如果我们想活在地上的乐园里，经文鼓励我们要怎么做呢？他说要继续的仰望，也就是我们要对上帝培养坚强的信心，全心的依赖他，然后谨守他的道。那谨守他的道这句话在希伯来原文里的意思就是勤恳忠信的侍奉耶和华的意思。没错，今天不是我们感到疲乏灰心垂头丧气的时候，也不要放弃我们对上帝有这种服务的特权和殊荣。虽然诗人对未来感到很渺茫，但记得我们的希望就是这个图片所说的，是一个光明的前景。因此在现今我们要竭尽全力忠贞的侍奉我们的地球的造物主耶和华上帝，为他的王国服务。如果你有这样做的话，经文提出什么保证呢？他说，你和我，上帝都会让你得着大地，在这个美丽的乐园中永永远远的赞美他。